1-800-391-3089。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中美合作两得利，既要求同也存异，全球稳定压舱使世界和平助推器。明儿习近平主席即将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关系当中一桩大事儿啊。那么问题来了，应该怎么样的判断当前的中美关系呢？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习主席言道，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这俩大国，中美友好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那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像是要建造一座大厦一般，首先得夯实基础。中美两国合作的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这话打这儿来的，是吧？另外呢，习近平同志特别还说，中美关系呀，得多栽花啊，少栽刺儿，排除干扰，避免猜忌和对抗。须知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是斗则俱伤。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哎，这就得放精细喽。合作反腐败，抓捕贪官麻利快，姐弟潜逃在国外，迟早都要逮回来。谁呀？老杨家。别瞎说啊，老杨家人家是一门忠烈，那是历史上的老杨家。那么这个呢，这是极个别的老杨家，是吗？你看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中美两国密切合作，将潜逃到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杨进军，姓杨吧，强制遣返回中国。这是天网行动开展以来，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成果。那么这个杨进军什么来历，何许人也呢？新华网给起底儿了，他不是旁人。还记不记得就那个百名红色通缉人员啊，那里头有一个叫杨秀珠的，人送外号叫中国第一女贪官啊，这杨进军他的亲弟弟。哦，亲姐俩是吗？啊，对了，都跑美国去了。哎呦，这老杨家可了不得，不光他们俩人，还有一个呢，是吧？人家说了，杨家是3名腐败分子浮出水面了，不是浮出水，这是什么动物啊？对了，另一个杨秀珠的弟弟，这个人叫杨光荣，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副总经理，已经给判刑了。老杨家进去俩了，还老姐姐在美国呢。呵，这一户人家了不得呀！正是，虽然他们也姓杨，两户人家不一样，一门忠烈，美名扬，姐弟贪腐坐牢房。 三三七七 正事，外交工作先不表，依法治国别松套，农民家里被火烧，书记镇长做检讨。什么事儿呢？还是山东平邑那桩案子。这是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又有新的进展了。这事儿您还记得吧？就是他们当地拆迁，讲话叫强拆。强拆的过程当中，当地一户姓张的农民家里面烧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说是啊，现在最新消息是他们这个镇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被停职检查。在那之前，他们镇上的一个副书记姓魏嘛，给拘了。为什么呢？人民日报言道，说这个副书记呀，策划指使七个人对那个死的那农民老张的媳妇儿潘大嫂实施了两个多小时的非法拘禁，是吧？后来呢，把他拘了。哎，现在啊，人民网最新消息说，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当地有关部门啊，临沂市的一位副书记看望了死者老张的媳妇儿潘大嫂。而且说了要迅速查明真相，还死者家属一个公道。查明了吗？查明了。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的，这个事情起火的原因查清楚了，的确是这个老张自己放的火，排除他人的人为纵火，这是经过有关部门权威的鉴定之后的结果。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它可不是偶然的。新华视点说了，这起事件是由平邑地方镇东固社区强拆引发的。强拆啊，死者自己放火，起因是强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就是这起事件的真相。那么问题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不是应该开始问责了呢？由强拆引发的悲剧能不能避免呢？是不是啊？看病能不能不扇大夫大耳瓜子呢？啊，你看看真有吗？新华社啊，这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哪儿啊？贵州印江县，该县交通局蒋副局长，呵，厉害。头几日啊，媳妇儿有病了，带着媳妇儿到县人民医院去看病去，好像是拉肚子，跑肚拉稀了。这个得检查，不能随便下药。是啊，检查好几项呢，有一项还没出来呢。呵，蒋副局长这玩意儿急脾气，跟大夫说啊，告诉你说，赶紧的麻溜给我媳妇儿开药。大夫说，你等会儿，这还有一项检查没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啪，好嘛。这大夫话没说完，大耳贴子招呼上去了啊，据说还是红烧的。哎呦我的天哪，把大夫给揍的呀。这起事件当地已经处理了，这个交通局的副局长已然被免职。那位说够横的。是啊，这两档子事儿反映的都是少数的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呀。你这个事情海的人有话要说，是吧？转变作风莫等待，月饼也有新常态，往年吃喝还得带，而今掏钱自个儿买，是吗？你看看 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哇，这真是啊，这几天啊，关于这个月饼新风，什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有很多的报道，是吧？要区分出来什么呢？职工福利月饼、公款腐败月饼，这二者之间是有明显的性质上的差别的，是吧？所以人民网讲这么一档的事儿吗？新浪官方微博里头说的吗？话说啊，这是陕西日报的报道，陕西呀、啊、省政府职能部门有一位副厅长，邓副厅长邓雄飞，说是赶上快过节了，寻思得买点东西啊回家探亲去，是吧？看看这个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买什么呢？那当然是买月饼了，他应景啊，一下子就买了十盒月饼啊，我估计是团购的啊，对，带回去之后呢分赠亲戚朋友。老爹的一看就急眼了，哎呀，你怎么还干这个呀，孩子，你怎么不长心呢？怎么了？这月饼啊，我自个儿掏钱买的，这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我付的账我还不确定吗？这真是你自己掏钱买的，必须是啊。哎呦，闻听此言，老头一拍大腿，孩儿啊，你这就对了，记住喽，不能占公家便宜，正是转变作风啊，本应该过犹不及，何苦来半拉馒头惹祸灾，简单粗暴影响坏呀。这方面啊咱也得说的说的，怎么呢？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讲说，是头几天河南南阳第二人民医院里面的一个职工老王，叫王怀兵，让组织上给处分了，犯错误了啊，扔了半拉馒头，哎呦呵，食堂里头把半拉馒头还有一鸡蛋黄给扔了，嚯，被他们医院纪委书记逮一正着，嚯，这还得了啊，你这个是这个行为和当前开展的四风啊反四风活动是严重不符啊，是不是啊？那这个纪委得研究啊，得重视这个事情，老王这个太过分了，他这个就餐卡啊停了吧，停了，不让老王吃饭了啊，对了，补助是什么什么就餐补助也给他停了啊，人家有一普通员工，不是，这位问了，这个浪费粮食行为对吗？那、啊、当然不对了，是吧？你扔半拉馒头也不合适，该不该管呢？该管呢，但是他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嘛，你得跟人家，是吧？人家那书记学学，那是思想工作，他哪儿去了？这个 广清啊， 就是说啊，这个扔半拉馒头这事儿不对，该管，但它不是这么个管法，是不是？其实来说，应该管的何止半拉馒头啊，又喝死一个，哪儿啊？你看，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湖南郴州说当地纪委都开始调查了，多名官员被问责，皆因为他们那地方国土部门的一个公务员宴请财政方面的公务员，后来死亡了。哎呀哈，哎，等会儿，俩政府部门啊，对了，今年五月的事情，当地啊国土资源局一个什么什么主任老廖说是摆了一桌酒宴请他们当地财政局的啊什么什么地方的一帮人，什么这个采购吧，不是政府采购吗？政府采购管理部门那不就财政那边的吗？为什么呢？就是说希望他们尽快通过 第三轮矿规编制项目工作啊、相关手审批手续，还挺复杂。哎呀，就是公事儿啊啊，公事儿，呵，推杯换盏，呵，吃啊。吃完之后，这老廖昏迷不醒，是喝多了还有什么毛病咱不知道，送到医院，结果是不治身亡。到医院之前这人就没气儿了。那位说我啥，这公事儿他也得奔酒桌是吗？也得喝。哎呦，那不成了堂会了吗？他堂会是私事儿，可说呢，到底是公是私啊？ 我们吃酒席 啊。对，酒席。对， 酒席。 对，酒席。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有酒啊。 有酒。 你们开两桌对吧？ 两桌行。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哎哟 啊， 一桌才一壶。 酒壶大呀。 啊、哦，二斤一壶的， 二两。 十个人喝二两酒，那够吗？ 酒是二两啊， 啊， 还不兑水呢。 正是，都说中国校服丑，老师听了可不认头，耐磨耐洗还耐走，便宜实用，有木有？是吧？家长们都是有发言权的，哈哈。说到孩儿的校服了，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发了一文，中国的校服为什么这么丑呢？老师听了不乐意，瞎说是吧，我们这个校服是耐穿耐磨省事儿吗？学生穿着它，你是看着踢了秃噜的是吧，跟面口袋似的，它减少攀比呀、啊。啊，这个可以吗？可以什么呀？要我来说，你瞧那校服那做的，这本身就说明这教育者本身这审美观，你是教学生美的，我是。校服怎么着在成本范围之内可不可以做得漂亮点呢？你这也不能叫小事儿了是不是啊？啊，你这事儿你让侯先生给你带你到事儿上看看去。事儿上啊，他有卖那个好布料的吗？德国造的啊。 哎，这款腰花，腰花件就是不搭件儿啊。 是。 说这块德国青， 哎， 这块怎么那么黑？ 是喽， 你说怎么那么黑？ 哎，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气死张飞， 哎， 还不让李逵， 是喽，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 我说 怎么那么黑呀、 啊？哎，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 是喽， 又当过两千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哎， 还真正德国青啊，还真正德国儿， 是喽， 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福味的。 不错，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所以说， 他不怕西呀、啊，不怕轮呐、啊，不怕晒呀、啊， 是喽， 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啊。 青的 白布 啊，白布啊， 这白布不叫白， 废话呀。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全球稳定压舱石，世界和平助推器版，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还有那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互动交流。来看今日头条，新浪说的是习近平访美详细行程安排公布，美国媒体聚焦习主席访美是三大议题，首先发展与美国之间的大国关系，二一个美国企业在科技行业的贸易与投资，第三个南海问题，这是美国人关注的焦点。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中办可是说了啊，国企改革当中党的领导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人民网说证监会出重拳，他干嘛呀，严打股市坏人应该，人民日报批那个处长政治擅权岂止坏规矩啊。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京华时报说了啊，最堵的九月份打今儿起迎来最堵的一周，各位多注意吧，哈哈，这个外头堵您得稍安勿躁啊。北京青年报说是明儿是无车日，三个区域，哪三个呀？王府井、南锣鼓巷外加奥体中心，这个区域呢是车辆是限行的啊，大伙儿多注意啊。说这个燕郊的房价，嚯，钻天猴蹭一下子连涨仨月，已经超过啊北京部分区县的价格了。哎呀，这得好好的是吧？调控调控。北京晨报说那个部分银行取消网上转账的手续费，这个亲民。新京报说咱们这边啊五个部门联合出台规定， 保障律师的职业权利，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得被监听。嗯，这就对了。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今日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就说这个两节前啊，咱们这边纪委啊通报这些个反四风，这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原来是每月来一回，这回是每周就一回，反四风。紧盯一把手，应该人民日报那小言论说了嘛，现在很多啊普通老百姓连那农民老二哥都知道，你公款买月饼那个不许可，你看了没有，是吧？所以啊八戒呀，哎，别起外号，不是人民日报今儿一篇文章，为政者应守八戒，八条戒律呢，很严格呀。你像什么一戒私欲膨胀，二戒定力不足，三戒唯我独尊是四戒胆的妄为啊，五戒平庸无为是六戒心浮气躁，七戒闭关自守，八戒忽视学习，你看了没有？这个新华美电讯说一档的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污染，说有一种比那个 PM2.5 还邪乎，什么呢？叫臭氧。嗯，来的对对，是就是它在高空的时候是好的，是吧？往下一来啊，坏了，臭氧的污染比 PM2.5 治理难度更大，这个啊得早做打算，那必须的。今日一句话新闻，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啊，天津爆炸严重受损的住宅评估情况是今儿个发布。另外呢，北青报说这个京滨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一小时快速通道形成了。今日人物，中国游客哪位呢？反正是打中国去的，奔美国，好像有迹象显示是啊，我的老家阿拉萨克尼啊，上海人啊，打上海坐的飞机嘛，到洛杉矶一下飞机没多会儿，您猜怎么着啊？又回来了，嗯，没赶末班车是吗？不是，让人家给拒绝入境了啊，你不能进来，为什么呢？说是之前他在欧洲啊，说有那个不文明游客记录了，回去吧，回去吧，不送了，哎，好吗？不是这个事儿，所以说呀得特别的注意嘛，是不是啊？这玩意儿是咱们的这个国家形象嘛，它不单是个人的事儿啊，您说呢？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啊，这个龙哥师傅，龙哥说怎么着，说是啊，这回是西游记。啪啪熊说：“这局长好霸道啊！是啊，必须得把他给处分了啊！”小罗说：“听咱们那个节目了啊，谢谢您啊！”幺幺枝桃，哎呀，说你看这个事儿啊，真是啊，得光谴责是不行，咱们得有这个罚则，必须的。关小红说：“还有那个事儿呢，得严惩啊！你看看，顺其自然，是吧？这个谁呀、啊？这个英师傅啊，英师傅、啊，这是新朋友吗？还有一位4395。”这校服这事儿得好好查查，是吧？你看啊，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是吧？都是雪亮牌的嘛。哈哈，对，哪有这牌，就那个意思嘛。继续啊，北京晨报啊，都什么相声词啊，出车祸把人撞飞了，我的天哪，哪儿的事儿啊？昨儿清晨6点来钟，工体北门那个门里头有一位清洁工师傅啊，早晨6点嘛，他是上班，上班完了他这个忙活完了，清洁工上班比咱们早多了，很辛苦，是吧？说到6点下班了，正要往外走，突然打斜刺里头，因为是斜门签过了，他根本就没注意到，过了一黑色轿车，貌似是奥迪，哎，跟什么车没关系，什么车不注意不好好开，那也是啊杀手，哈哈，对呀、啊，咣一下子把这清洁工给撞飞了，呵，躺地就起不来了。 说是好在到医院去，后来看了看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右腿粉碎性骨折，多的劲头啊。再往车里头一看，驾驶员是一位姑娘啊，一大姑娘，边上跟俩男的，呵，这一开门，这车里头这酒气呀，呵家伙都不用测了，肯定喝了，醉驾撞飞清洁工，这事儿啊得好好的，是吧？得好好的法办的，这个必须的呀。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哎呀，还有那个事儿呢啊，咱们具体就不说了啊。简短截说，点到为止吧。北京晨报的报道说，有一位大哥啊，在店里头住着啊，说是捡了一个小卡片。哎呀，那上头那个文字啊，那图片啊，呵，想入非非，打电话过来吧。来了之后呢，仙人跳，就是说啊，告诉你说啊，后来人家打电话了啊，你要是不给钱的话，你不给多给点的话，我告诉你，这我们算你强奸，嚯嚯，好嘛，敲诈勒索。那这个事情被海淀警方把这个犯罪团伙给打掉了。关键是自个儿他也得好好反思啊，这什么思想，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700块钱中国北斗科酒线公司网络电话卡的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700块钱网络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哎， 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7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